好，翻到嚟《經會天下》啦，咁啊，農曆新年前嘅最後一集啊，咁樣仍然都有安東尼喺度啦，咁樣啊。 誒，大家好，大家好。 啊，咁嗰個美股咧就大跌喎，咁會唔會影響個匯市咧嚇？ 嗱，無論如何都會有影響嘅，因為其實咧就係話個市場咧啊，個股市跌嘅時候咧啊，就一定會令到嗰啲投資者嘅避險意欲咧。啊，就提升嘅， 系 啊，咁变咗咧就系话上个礼拜咧零零四四两只货币咧就表现比较突出啲嘅，一只咧就系啦，一只就系 yen 啦，一只就系瑞郎啦，啊，咁其实个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啊，当你啊呢两只都系属于低息货币咧，当你个市系好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觉得个经济冇问题嘅时候咧，啊，好多人咧做一个 carry trade， 即系做一个套息交易。啊，咁就走去借啲 yen 啊，借啲瑞郎啊，呢啲低息貨幣咧，就走去啊投資於另外一啲，即係譬如話回報高嘅股市啊，或者係啲啊比較利息高嘅貨幣啊咁。啊，咁但係當你個股市大跌嘅時候咧，啊就開始就大家都咩嘅啦，即係第有個恐慌性喺度嘅時候咧，咁就呢啲咁嘅套息交易會拆倉嘅時候咧，啊。即係其實唔係話因為避險而入咗瑞郎或者 yen， 而係我覺得就係應該係個 carry trade 嘅拆倉啦，啊就大家都抌翻啲 yen 出嚟，即係唔即係啊離開嗰啲咁嘅高風險嘅資產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個 yen 同埋個瑞郎咧就零零舍舍咧就比較出嘅。 嗯，咁美國嘅情況點解會令到嗰個股市會出現大跌咧嚇？ 嗱，其实股市大跌嘅原因咧就嗱啊，实际上我觉得应该系升得高时跌得低咧，我哋都知道就系话美股咧啊，近期嚟讲，即系尤其是旧年年底咧啊，一路嚟讲都系创新高嘅，即系无论个 Dow 又好，无论个 S&P 又好，都系喺度创紧新高嘅啊。咁但系佢有冇咁嘅实质嘅条件令到佢即系无止境咁升咧？系冇嘅， 嗯 啊。咁你譬如话而家嗰啲啊新一季嗰个业绩。期啱啱開始咗無奈啦，啊咁而嗰啲企業嘅業績嚟講咧，其實都係表現係比較參差啲嘅，啊即係話咧係科技啊啲金融股啊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其他啲零售股嗰啲嚟講都唔係話真係好得咁緊要，即係好多都喺度反應勁，啊咁變咗就話大家都借勢啦，咁又上個禮拜點解會跌得咁緊要咧？其實咧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大家借一個消息，啊就將嗰、那個。啊，美股壓落去啦，即係啊個消息咧就係話中國嗰個匯豐嘅啊製造業 PMI 係由 50.5 跌到落去 49.6， 啊即係由一個擴張區咧跌翻落翻去萎縮區嘅時候咧，啊咁大家都會即係用咧就係、是、話用一個藉口就係話中國經濟越硬著陸啦咁，啊咁所以呢個消息咪你成為一個觸發點咯。啊，咁但系之前嚟讲，其实已经系有一啲蛛丝马迹，就系话咩咧？就话即系啲新兴市场国家嗰啲货币咧，其实已经系一路系咁碌紧噶啦。因为最主要原因就系话你联储局啊，有报道话咧，就系话联储局系会喺今个礼拜二、礼拜三嘅议息会议嗰度咧，系会进一步减少个买债规模，即系个 tapering 咧系会继续。 啊，仍然会继续嘅吓，即系 系啦，系啦，即系话唔会放松啦，因为啊。你要喺今年最初講係年中啦，咁而家講就係話年底啦。咁如果你譬如話喺年底之前，你係要做呢一個 tapering， 即係已經要完成曬成個瘦身程序嘅話，啊，咁你一定係咩嘅？一定唔會俾佢停落嚟嘅。啊，而且近期嗰個美國嘅數據嚟講，亦都顯示美國經濟其實都真係叫做穩步復甦緊啦。咁所以即係除咗上個啊前個禮拜五嗰個就業數據係比較令人失望少少之外。啊，咁其他数据表现嚟讲都系 O K 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华尔街日报》嗰个报道就系话啊，个联储局咧系会再减少多$100亿，即系本来由八百五十亿啦，就最初买嘅时候就系、是、啊450亿系个国债，400亿就系个 M B S 啊。 系。 咁今个礼啊，即今个月即系一月开始咧，即系上个月拍板就系一月开始啦，其实已经减少100亿啦，即系而家系750亿。咁而家股即系传出嚟咧，就系话啊，到今个礼拜嗰个议息会议之后咧，会再减多100亿，就系话剩翻650亿，即系会循步渐进咁慢慢减到冇位置嘅。啊，咁呢个 tapering 嚟讲系对于 新兴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的钱泛滥的时候，很多钱都走了新兴市场那里投资来争取个回报。咁你如果而家美联储局一路收水嘅时候呢，呢啲钱就会喺新兴市场走嘅，所以新兴市场係首当其冲嘅。咁、而上个礼拜四我哋都知道就係话咩啦，即係亦都係有一啲新兴市场货币呢係真係跌到一扑一碌㗎。咁、大家睇报纸都知啦，就係话阿根廷嘅披索啦，咁单日嚟讲呢就跌咗 14% 嘅。咁而嗰、那个譬如话啲土耳其里拉嚟讲呢，就上个礼拜其实已经系咩㗎啦，已经系屡创新低，上个礼拜五系以一个新低历史新低个价位收市嘅。咁、其他嗰啲新兴货场亦都中啦，即系新市场亦都中啦，就包括就咩呢，即系譬如话系啲南非嘅兰德啦，巴西嘅雷亚尔啦，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咩嘅？全部都成为一个走资嘅对象嘅。咁你话就话系 tapering 啦，即系美联储局 tapering 影响呢啲新兴市场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可以讲就系话系因为阿根廷啊，同埋嗰个土耳其啊，咁佢哋其实嗰个政治局势咧，都唔系话真系咁稳。咁变咗就系话好多资金咧都会有一个疑虑，咁所以咪借呢个消息，冇错啦，就借势咯。资金就借势走，亦都有啲投机盘咧就借势沽。即系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即系你一定系咩嘅，你物先腐而后重生。咁你梗系个经济方面有问题，政治方面有问题。所以咪成为一个受攻击嘅对象咯。 即系终于揾到个机会可以将啲资金调走啦。 系啊，咁其实上个礼拜嚟讲嗰个美金嚟讲仍然系冇乜特别嘅方向咯。我觉得都仲系咩咧？都仲系 ring trading 咯。即系佢譬如话好似美汇指数咁咧，佢曾经上过去81楼上，但系八十一楼上又企唔稳嘅时候又落翻嚟咁对个别嘅货币嚟讲咧，可以讲就系话有升有跌咯。 系， 咁你譬如话我哋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对啊个 dollar yen 啊，同埋嗰个 dollar swiss 啊，即系个瑞郎同埋 yen 咧，都系升嘅。咁但系其他嘅货币嚟讲咧，就譬如话欧币嚟讲咧，就嗰个 euro 同埋个磅咧，就即系叫做企得几强啦。咁譬如话好似个 euro 咁啦，上个礼拜五曾经上翻13.739嘅。咁亦都系咩啦，即系接近之前即系嗰个高位138几啦，咁但系亦都系咩啦，亦都系企唔稳啦，咁但系呢就都冇嗰个英镑嘅调整幅度咁大啦，因为个英镑呢曾经上过去166嘅68嘅，咁就呢个系四年新高嚟嘅。咁但系临尾嚟讲呢就一碌咗接近两个尾先去返164嘅76收市，咁其实亦都属于低收的。咁所以其实美金个成个势嚟讲呢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咁差囉，咁只不过就系话如果你够胆嘅话，你等位嘅话，其实即系嗰个上个礼拜其实都系算系几好玩嘅一个礼拜囉，即系如果喺个汇市嚟讲。 咁美金系咪应该系入市嘅机会呢？ 美金我仍然系咩嘅？即系今年嚟讲，我仍然系睇好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就第一就系话联储局做一个 tapering 啦，第二就系话嗰个美国嘅经济咧仍然系即系比起其他欧洲啊，即系或者系其他嘅国家嚟讲咧，美国经济系比较稳健，比较好少少嘅咁即系我觉得就系话美金仍然系咩咧？仍然系可以睇估一线咧，即系如果以今年嚟讲就。咁如果佢即係真係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嘅話，其實大家都不妨話買返啲美金囉，我覺得。 咁講返歐洲啦，咁歐洲嘅情況又何呢？因為呢個咁嘅大跌市咁啊。 歐洲嚟講，其實佢嗰個大跌市嚟講對歐洲都有影響㗎。咁尤其是咩呢，即係歐洲嗰個指數呢，即係比較個指標呢，个股市嘅指标啦，即系嗰个 Euro 应该系叫做 Stock Euro 600啦，嗰个指数啦，其实亦都系跌到落去，即系个跌幅咧，上个礼拜系七个月最大嘅，应该系。 咁最拖累得最緊要咧，就譬如我又見到上個禮拜五咧，就包括德國啊，或者係嗰個法國啊，即係三大指數其實都係跌超過100點啦。咁如果以比例嚟講咧，就德國跌得最勁咧，就跌239點啦。咁而嗰個法國亦都係咩咧？亦都係跌咗119點，即係其實跌咗2%啦。咁但係如果跌得最勁，其實都仲係西班牙股市，即係如果以歐元區個大股市嚟講，西班牙股市上個禮拜五咧就應該係跌咗3%幾嘅。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佢同嗰個阿根廷啊，即係巴西啊呢啲咁嘅南美國家嘅個聯繫，即係係比較緊密啲嘅經濟嚟講。因為你知道，譬如好似阿根廷咁，好多都係講西班牙語， 都係講葡語係咪？係 啦， 係 啦，係啦，可以通行到嘅。咁而西班牙嘅銀行嚟講咧，喺呢啲咁嘅地方嗰度咧，亦都係個業務方面係比較大啲，即係喺呢方面嘅，即係喺啲南美國家嘅借貸比較多啲。咁所以上個禮拜五咧，就西班牙嘅股市咧，就喺歐洲嗰度咧，就一個跌幅係相對地大啦。咁而譬如话好似欧洲方面嚟讲呢，就譬如话个经济系向好啦，咁譬如话去出嗰、那个PMI 嚟讲呢，嗰、那个德国嗰个呢就跌系咩嘅56.3，系32个月新高嚟嘅。 係。 咁而嗰个整个欧洲嗰、那个制造 PMI 嚟讲，亦都由52.7升上53.9啦。咁其实反映就系话欧洲嗰个经济呢亦都系稳步向上啦。只不过呢就系话有啲就比较极端少少，有啲就真系非常之好，即系好似德国咁有啲嚟讲呢都仲系未摆脱嗰个萎缩区，譬如好似法国啊咁佢虽然有少少改善啦，47.3升到上去48.5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佢都仲系喺度萎缩紧，即系唔系个制造业唔系喺度扩张紧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嗰个欧洲咧，即系个 Euro 嚟讲咧，其实即系趁高，即系如果系真系升到上去高位啊，譬如137楼上啊，咁其实沽嗰个风险亦都唔系好大啦。咁当然有啲嘢我哋系估唔到啦，即系个汇市，即系点解会几时会有啲咁嘅嘢发生啊？即系几时会有新兴市场走资啊？点解中国个数据点忽然间曳得咁紧要啊？咁即系呢啲嘢我系估唔到，咁所以汇市嚟讲咧，就亦都系即系个风险亦都系比较大咯。咁但系我哋亦都系叫做保持到一贯嘅水准啦。因为如果以上个礼拜我哋所提供嘅汇价，即系个价位嚟讲咧，其实亦都系有。都成績亦都叫做幾唔錯嘅，咁我講完嗰、那個日元瑞朗啦，亦都講過嗰個 Euro 啦，咁個榜嚟講咧，其實係咩嘅？其實嗰個榜係上個禮拜升上個四年新高嚟講咧，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就係大咗，因為佢出嗰個就業數據嚟講咧，亦都係幾強勁嘅，失業率咧由7.4% 咧跌到落7.1%。咁如果大家唔善忘嘅话呢，都会记得就係话其实英伦银行所定出嗰个前瞻指引呢，即係利率前瞻指引呢，佢所 set 嗰个 range， 即係所 set 嗰个条件呢，一个失业率嚟讲呢，佢係话如果落到 7% 呢，係就会考虑加息嘅。咁你而家落到 7.1%， 咁快已经落到落 7.1%， 咁所以大家都估就係话佢嗰个加息时间表係会比预期嚟得早嘅，所以个喺个即係大家喺度个金融市场咁乱嘅时候呢，英镑咪变咗就係话受到抬捧囉。咁嗰、那个英伦银行嗰个行长卡尼呢，去上个礼拜五呢亦都走出嚟讲过嘅，就係话喺下次嘅议息会议嘅时候呢，係会考虑修订嗰、那个利率嘅前瞻指引嘅。即系叫做 forward guidance 个 interest 嘅 forward interest rate forward guidance 咁佢话有机会会修订嘅，咁所以亦都系推到个英镑上咗上高啦。咁但系高位嘅时候咧，亦都系开始系有啲人觉得就系唔值得咁高啦， 超买嘅情况咧又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亦都有啲套仓，即系有啲保，即系套利盘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个榜咧碌翻落去低收嘅上个礼拜五系咁至於嗰啲咩啦，嗰、那個商品貨幣方面嚟講呢，咁我哋都知道就係話澳元同埋即係澳洲經濟同埋個新西蘭經濟都同嗰個中國經濟呢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中國嘅經濟呢就係話，如果你嗰有硬着陸嘅危機嘅話呢，咁澳元啊同埋嗰個新西蘭呢亦都係會首當其衝嘅。 咁、啊、上个礼拜曾经个澳洲只系反弹过，即系因为佢出嗰个 CPI 咧个通胀啦，啊系比预期高嘅时候咧，大家都估就系话啊，佢可能未必会减息住啦。咁兼埋咧就系话，其实啊而家咧，据我所知就话澳洲嗰个楼市咧都仲系好火热嘅， 系 啊，咁所以咧就嗰个澳洲央行咧，如果佢真系减息嚟讲咧，系会审慎同从事啦，咁即系会即系我都唔会咁轻易喺而家呢个历史低水平，即系虽然都仲喺啊先即系已发展国家里面咧，属于最高啦，即系佢同新西兰都系两厘半啦。 即系澳洲嘅楼市火热，某个程度上都会因为我哋啊啲大陆同胞嘅吓。啊高价买入嘅， 咁系啊，咁但系anyway 就系话影响到佢嗰个经济，影响到啲人嗰个居住嘅时候咧，澳洲央行亦都即系喺减息嘅时候，喺考虑再减息嘅时候系会审慎从事啦。咁所以咧就上个礼拜三，当佢嗰个 CPI 出嘅时候咧，啊，我喺我自己即系我哋自己嘅网站嗰度 William Forest 嗰度咧，嗰啲文章里面我亦都写就係话，即係初我係建议话估个 Euro 嘅，即係可以喺1380到136嗰啲位可以估 Euro 嘅，咁但係一路都做唔到啦，做唔到嘅时候喺礼拜三我都转态啦，话就觉得就係话、不如做一样做到嘅嘢啦，澳洲指既然係升到上去800几嘅时候，即係嗰陣时应该係780嗰啲位嘅，即係上个礼拜 day 嘅 week high 嘅，咁我已经建议咧就系你喺8850楼上咧，你可以已经可以考虑即系沽嗰个澳洲纸噶啦，咁即系亦都叫做侥幸中啦，即系跟住礼拜四中国出嗰个数据亦都系出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啦，大家都会有好充足嘅机会咧喺8850楼上沽到，因为后好长时间停留咗喺670嗰啲位嘅，咁亦都最后嚟讲咧就话碌翻落八叫做8660啊，即系呢个四年低位嘅时候咧，咁即系其实都即系嗰个利润方面都接近200点嘅，所以其实都几满意。咁、个楼市方面亦都系叫做咩啦，亦都叫做即系低收咁，但始终佢个跌幅系冇咁大啦。咁所以嗰个澳洲对个纽西兰个交叉盘呢其实亦都唔应该创咗最少五年新低㗎啦，即系可能系十年以上亦都唔奇，好似系1.05咁上下啫，跌穿 咗。加上又期待佢就嚟加息啦，咁呢、 這个。系啊，所以个楼市嗰个抗跌力系比较大啲，因为大家都觉得就系话澳洲方面大家估佢有机会减息。新西兰嗰边咧，大家估佢有机会加息，咁所以两个货币咧，那个表现系即系比较强弱分明咧，其实亦都系 左走向右走啦， 系啦，冇错啦，咁另外仲有一只货币，我话要讲就系嗰个加纸啦，个加纸嚟讲咧，就上个礼拜亦都系咩咧，曾经跌过来四年新低啦，即系个美金系升到上去1.1173嘅。咁呢样嘢嚟讲呢，就係亦都係出乎我哋自己有少少嘅意料，咁亦都其实如果大家返听返上个礼拜，我亦都讲呢，就係话喺加拿大央行议息之前呢，佢都有机会，即係佢都应该係企得稳喺110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係真係突变嘅时候呢，就係会喺加拿大央行议息之后，咁亦都係同我哋嘅预期呢係相约啦，即係话喺去加拿大央行议息之前呢，嗰、那個加紙即係 dollar can 咧，最高都係曾經去過110嘅18，即係其實都係同110差唔多啦，即係我哋都可以叫做一個 false break 一個假突破啦。係咁但係咧就去意識之後咧，個加紙就碌咗落去啦。個原因係乜嘢咧？就因為雖然佢係即係維持個息率不變啦，但係咧就加拿大央行咧就好學唔學澳洲啦。就走出嚟唱咧，就係話咩啦？就唱咧，就係話嗰個加元咧。仍然是偏强的个汇率，咁所以呢就不利出口，亦都讲呢就係话即係嗰个国内嗰个通胀呢就比较疲弱啲啦，咁所以呢就个市场揣测呢就係话加拿大央行而家一厘嘅息率呢其实都相对其他国家嚟讲仲有下调空间，所以个加纸呢亦都係碌咗落去啦。咁我见到就其实而家嗰个外汇市场呢亦都係比较脆弱㗎，即係譬如话啲人走出嚟讲话 跟住就会大幅波动咁样。 即係啲数据就可以令到佢大幅波动，即係可以令佢大幅波动呢，我知道就係话近期即係譬如话啲货币走远呢忽然间碌落碌到好犀利呢，就係因为啲数据影响，譬如好似澳洲加拿大呢啲都系因为个就业数据差啦。 咁亦都就係話嗰個部分嘅國家嚟講，譬如好似澳洲咁啦，央行個行長個 Stevens 咧，佢講話啊個澳洲紙啊合理水平係85啊咁啊，咁、那個澳洲紙就碌咗落去啦啊，咁而家個加拿大嗰個央行個行長亦都走出嚟，亦都係講差唔多類似嘅説話啊，咁即係話個加紙偏強啊，咁個加紙亦都係因為咁嘅説話而碌咗落去。啊，咁譬如好似个上个礼拜五嗰个澳洲纸，点解会碌得咁紧要呢？其实亦都系一个澳洲央行嘅成员呢，嗰个好似唔知叫 Reuters 啊，定乜嘢，即系唔记得咗佢个名啦，即系佢讲嗰个澳元呢系应该系跌到落 0.80 先至合理嘅咁。即系比嗰个 Stevens， 即系比个澳洲央行个行长呢就更唱得更加淡。咁所以咧就嗰個澳洲紙咧，亦都係咩啦？即刻就碌咗超過一個美仙落去啦。 咁今個星期嗰、那個咁嘅嗰個走向應該點睇咧嚇？我哋注意啲咩咧？同埋睇咩數據咧？又要 嗱，今個禮拜嚟講咧，就美國嗰方面嘅數據係比較多少少啦。咁我哋亦都係咩咧？即係亦都係睇翻個經濟咧。我哋知道近期嗰個數據對嗰、那個即系对个汇价个影响系咁大嘅时候，咁当然就系话最重要嚟讲咧，就系话联储局喺呢个礼拜二、礼拜三咧就系会议息嘅，就系阿伯南克尼任前最后一次嘅。咁会唔会话好似Wall Street Journal 所讲，就系话会再减多100亿咧，即系喺嗰个买债嗰方面，即系买债规模。咁呢样嘢咧，当然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啦。咁而一啲數據嚟講咧，亦都係會對個匯市係會有影響啦。譬如話中國嘅數據啊，或者歐洲數據啊，咁即係對於整個匯市嚟講咧，其實而家個影響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嗰個市場即係、就是、投資者嘅信心其實係而家係好容易就動搖到嘅。咁譬如好似美國咁呢個禮拜咧，就成個禮拜有好多咩咧，有好多即係數據啦。禮拜一就譬如有個服務業 PMI 啊新屋銷售啊，咁禮拜二咧就有內容品訂單啊 ，KCLA 啊嘅樓價指數啊，消費者信心啊咁。禮拜四咧就有個 jobless claim 即係有 pending home sales 啊，亦都有第四季嗰個 GDP 個最終即係終值啊咁。禮拜五咧就有個人收入支出啦、啊、咁。就業成本啊，芝加哥 PMI 啊，密歇根啊，咁即係成扎數據每一日都有幾個數據出嚟啦，即係大家都會對個匯市係會影響到囉。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大家都咩啦，即係啲股市會唔會繼續跌呢？尤其是啲新興市場走資嘅情況呢，就會唔會仲係繼續呢？咁即係大家亦都係要密切留意囉。咁我係講，或者我係檢討返上個禮拜嗰個咩啦，即係我係所俾 range 嚟講，當然我哋係會有中有唔中啦，即係尤其是啲貨幣係走勢咁極端嘅嚟講，你買大勢都冇可能鋪中啦。咁我哋所俾嗰個 range 嚟講呢，咁有一兩隻，即係兩三隻呢，其實都係比我意料中嗰個升幅或者比較大啲啊。咁即係譬如好似英镑啦，最明显係英镑啦、即係本来諗住前个礼拜已经係落到去个163几嗰啲位收164边收市嘅时候呢，应该冇乜力㗎啦咁。但係上个礼拜呢又再回气再升过，咁我哋俾个 range 呢就係162.5 164.80，咁但係最高嚟讲呢就真係去到166.18啦。咁呢个呢就係比较意料之外嘅，因为大家亦都估唔到佢哋个英国嗰个就业数据呢係即係好得咁紧要啦，即係佢嗰个就业情况係可以改善得咁快啦。咁而嗰個瑞朗啊，佢嗰個升幅嚟講呢，即係亦都係咩比較，即係或者 yen 嚟講個升幅係比較大少少啦，即係比預期中，因為呢、這個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我哋前上個禮拜我係講嘅時候亦都未知道會有一個避險嘅需求喺度啦。咁但係個即係雖然有啲 range 嚟講呢，就係話叫做咩啦，即係比我哋預期嗰、那個即係走出咗我哋嘅區間啦。咁但係其實我係譬如話上個禮拜预测嚟讲呢，亦都系能够帮到，即系帮我哋啲听众啊赢到大钱嘅。譬如好似个个 dollar yen 咁啦，我哋俾个 range 就103.20到104.80啦。咁佢最高嚟讲呢就去过104.84嘅。 啊，咁如果你即係跟住個 range 個啊入市嘅話咧，你104.84你沽你104.80一定沽到嘅，咁而最終嚟講亦都係可以去到我哋嘅 target 103.20嘅。咁如果你係咩嘅話，你一路用一個推高嘅指示一路睇嘅話咧，啊，你甚至乎可以贏足200，即係贏200-300点咁上下嘅。 嗯。 啊，咁呢個係比較滿意嘅啦。咁、那個澳洲之外，頭先亦都提到啦。啊，喺零點，即係我哋俾個 range 咧，就係0.868-0.888啦。啊，咁而最終嚟講咧，去成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就0.866-0.8887啦。即係如果你喺0.888，你跟住我哋個 ring 或者 set 位沽嘅話咧，啊，你係一定可以沽到啦。咁而最終嚟講咧，亦都係可以食足200点嗰個波幅嘅。啊，嗰個所以個澳洲紙嚟講，亦都係叫做大豐收嘅。 係。 啊，咁、那個紐紙嚟講咧，我係俾個 ring 出就0.815-0.832啦。咁而最終嚟講咧，就係話你亦都可以喺832嗰度沽到，因為最高咧係升過上去0.8345嘅。啊。嗯，咁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咧，你都可以即係可以喺0.832樓上沽到嘅。咁啊，如果以上個禮拜五個收市計咧，0.821嚟講咧，啊，咁你亦都賺咗100点又多啦，即係有110点嘅 profit 啦。啊，咁而譬如好似個瑞朗咁啦，啊，我哋俾個 range 上限嚟講係9160啦，咁但係佢最高嚟講咧就去個9156。啊，咁係只不過係差4点嘅啫。如果你譬如話啊幾點冇所謂啦，你肯沽嘅話咧，啊咁亦都係可以賺足200点嘅。咁當然嚟講，我哋唔會當呢個係我哋中啦，因為啊我哋都比較均真少少，即係唔好話爭幾點就當係啦。即係你真真正正 hit 過嘅，我哋先當係自己開到盤啦。 係，我哋就係唔係就唔係㗎啦。 係啦，冇錯， 唔會係有一扮係咁樣嘅 嚇。係啦，冇錯啦。咁你嘅即係其他嗰啲即係其實。總之你嘢你所能夠啊開到盤嘅，而你能夠咩嘅話，即係譬如話你開完盤之後，你譬如話擠翻100点指示或者150点指示啦咁啊，咁上個禮拜嚟講咧，對外道讀者嚟講咧，都係就、屬於一個豐收嘅一周啦，即係亦都叫做新年前咧啊，農曆新年前咧，即係叫做啊收一份細細嘅禮物啦，即係都 啊禮事啦， 係啦，冇錯啦。 咁啊，如果提大家咧想听埋农历新年之前嗰个咁嘅汇市嘅汇价咧，嗰、那个 range 咧，咁就大家去翻 William Forbes 嗰度啦吓，咁啊 系啦，啊咁啲 会员咁啊就可以听埋今个星期嗰个 range 啦，系啦， 系啦，咁咧今集就到呢度为止啦， 好啦，祝大家咧就呢个新年快乐啦吓，咁啊 系啦，即系龙马，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啦，呢样最紧要，跟住咧就再跟住先至系财源滚滚来吓， 冇错 啊。好啦，拜拜。 拜拜。